赌一步玩在一起，恭祝大家新年新大运，合家团圆万事兴，我们一起带上好心情。 所有亲朋好友新年好运来，身体健康没有烦恼发大财，热烈高兴带回家，奔驰宝马开回家，亲爱的人每天都想在 带大姑妈妈真的想你，外甥女儿我把红包给你，大舅二舅我陪你喝大地，周年他妈将爸爸大事情， 买酷奇玛莎去法拉利， 大吉大利恭喜新年发财， 去飞机买阿米达巴黎， 我们一起我们一起 赌一波玩在一起，恭祝大家新年新大运，合家团圆万事兴，我们一起带上好心情， 希望能把欢乐给你，幸福给你，好运都给你，希望能把吉祥给你，如意给你，祝福的给你。 Boy, 王祝你新年快乐，带上所有兄弟姐妹为你祝贺，新的一年大家钱包都不空了，别忘了好好工作还有学好功课、yeah、 从南方到北方，从西藏新疆，横跨川渝黄浦江五十六个民族，家中亲妈妈香，麻辣的火锅小心大过年了吃多不长胖，吃过了龙虾鲍鱼还是家里的饭菜香， 转不完转不完转不完，财源滚滚八位数的存款，花不完花不完花不完，买车买房、买牛买羊， 赌一波在一起，恭祝大家新年新大运，合家团圆万事兴，我们一起带上好心情，希望能把欢乐给你，幸福给你，好运都给你，希望能把吉祥给你，如意给你，祝福的给你。 转不完转不完转不完，